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为什么说郭台铭可怜啊？真的是堂堂一个这个在商场当中纵横风云的人，居然来到了国民党，很憋屈。来，国民党明星压阵，郭台铭无缘南投辅选林明真。郭台铭主动表态要到南投辅选，党中央动员大量党籍县市长立委到南投辅选之下，压缩了郭台铭到南投辅选的空间。昨天晚上党中央公布了选前之夜流程表之后呢，郭台铭确定没有辅选空间，随后脸书贴文为林明真拉票。这个郭的地方辅选首出场，最后以脸书贴文落幕。瑞德，一个头家人，哎，和国民党糟蹋到有够焦混的，借一个时阵就甲头家人借，起码连辅选台上一个位置都不留给他，怎么回事？ 你们在批评郭台铭的时候，我要帮他平反，你知道为什么吗？ 平反什么？ 你不觉得郭台铭很可怜吗？ 我没有批评到，我就说他可怜、 啊。一两个礼拜前主动跟人家林明真这件事，林明真也承认嘛，对不对？主动通知林明真说他要来辅选嘛，那我问你嘛，如果他都不想来，他何必跟你林明真这个联络嘛？结果他左等右等，等了半天都没有，然后呢来了一大堆人，对不对齁，把那个舞台，今天晚上搞不好连舞台那个上去的那个空间都没有嘛。郭台铭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郭台铭是商场上面的老将，却是政治上面的幼稚园。为什么这样讲？廉颇老矣，不再年轻气盛啊。郭台铭如果真的是一个有心要选总统的人，我告诉你，厚脸皮一点，直接杀到现场。林明真今天在哪里？我在路上就把车队拦下来，我就上去。我干过这种事啊！ 哪不选总统的人，哪样安尼做啦？ 哎呦，都是 因你，都 是因你安尼这个酷死，唔知我都选总统。你起码连去到南投，南投竞赛，连踏进南投的那个等于说资格都没有。嗯，哪有这种事情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对不？国民党根本欺负人，欺负还是跟听懂嘛？ 金厦港欺负， 那很奇怪，我觉得这是欺负人家，为什么？ 真的啊！ 一大堆的人都去了，然后就郭台铭不能去，我自己去。如果郭台铭真的要选总统的话，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霸气，我就杀到南投，我就在呼吁你。 再发个脸书，老朽昏庸， 我告诉你，我要是郭台铭，我就算 得罪不起、啊， 就算林明真不要跟我合体， 得罪国民党， 我就站在林明真的南投竞选总部前面跟大家挥手，就是这样子嘛。嗯， 自己弄一个舞台， 你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吗？我告诉你， 瑞德， 你让 Freddy 先听我讲，人家说时势造英雄的前面叫做英雄造时势，你要把整个场子主场。刚刚 Freddy 不是讲说郭台铭更觉得让人家觉得他发脸书是为了想选总统，那就要想把自己的企图心展现到底，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嘛，我郭台铭就是想选总统，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是。 其实郭台铭只要站出来，我决定选到底。 对， 国民党就来跟他谈了，国民党就害怕了。 最可恶的是什么？我不像那个皇上下嘴那么坏，把人家那个我认识三十年的侯友宜讲的那么自私，不是的。侯友宜这个叫 更坏， 侯友宜这个 叫我感觉你 狡猾聪明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最关键的时候，对吧？今天晚上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我不出来，不出来，死都不来，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之前来，为什么？哎呦，酸屌我有分啊，酸输我不管，你知道不？你知道吗？这种人就是这种人，为什么？ 狡猾就对 了。他刚刚不是讲了四大公投吗？ 所以狡猾和自私不一样。 四大公投干嘛来？四大公投干嘛出来公哦？这四大公投大家都一定要支持国民党。 那狡猾跟自私哪一个嘴巴比较坏？ 那个自私比较坏。你要知道啊，侯友宜那他在忙什么？各位，今天侯友宜在忙什么？今天侯友宜一定会参加的，必定参加的新北市的公司立校长会议，他没来耶。 对啊， 他缺席耶。嗯，那我个人认为啊，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在忙什么呢？他在调查，调查什么？调查周遭的干部还有没有？今天各位，今天是几号？三月三号，中国叫中国小三日，你知道吗？今天他在调查新北市还有多少这个相关的官员在搞所谓的小三外遇不伦恋婚外情，你知道吗？为什么消防局长 在侯探长的火眼金睛？ 他不是侯探长吗？侯探长上任新北市长的第一天开始，他的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长就偷情开始，你知道吗？他都完全不知道啊。那么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自私啦，刚刚其实创校有讲到了，你不要忘记四年前韩国瑜要被酸总统在这个新北三重水漾公园去顶邀请他哦，死都不来。隔了一两个月了以后呢，韩国瑜的太太李佳芬人家好心到新北要辅选国民党的八个新北市的立委，死都不来。说他的行程都排好，你知道吗？就在三重，同样两个人，同样一场聚会，对不对？齁，李佳芬在这边助选，侯友宜在那边，总共相距700公尺，散播差不多十分钟嘛高啊。他就死都不来，你知道吗？侯友宜这种人啊。 你别干嘛，那是洁身之爱吗？ 洁身之爱吗？他真的觉得你错了。 我告诉你，他只有在要国民党要提名他的时候才会来，你知道吗？连国民党选前，哎、欸，拜托，当朱立伦主席六年没有办委啊，去救济的办委，他也不参加。选后春酒对吧？说春酒相关的团拜，他也不来，他就是要跟国民党搞切割，你要跟国民党搞距离。为什么？因为他的高民调是因为他跟国民党保持距离来的嘛。他到现在还在搞这个，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你就继续这样搞下去啊。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面，他们这个压那个气，那个郭台铭的气势达到他一定的效果。你看郭台铭今天哦，没有办法到这个南投去对吧？哈，写个脸书只有20000个赞啊。你知道吗？ 叫做热脸贴冷屁。 对，不是20万，我拿郭台铭贵党诶，拜托诶啦，人要有志气啦。当初你跟韩国瑜对吧？党内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输的时候，我讲一讲现在不存在的电视台哇，诶，看起来标题给我，这证明了中华民国不能花钱买，你知道吗？你这种气吞得下去吗？那你现在重新就刚刚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为什么？郭台铭不是讲到说李明哲有关于什么 BNT 疫苗吗？这一两年来，中国国民党的一大堆政客，对吧？哈，这些政治人物还有蓝营名嘴都说，我的血液里面流着郭台铭的 BNT 啊。结果我后来就问他说，那你们现在为什么把郭台铭骂成这样？他说血液里面虽然是郭台铭买的 BNT 啊，但是我是 KMT 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嘛，郭台铭现在大家都忘了你捐 BNT 疫苗的功劳了，何必呢？跟他巴拉基阿萨利有霸气一点嘛。 好，回过来关心一下这个选举本身后，明天要投票了哈，有什么是我们在选举投票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一些内容呢？来看 VCR， 拼搏到最后一刻的民进党南投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遭对手林明真抨击，立委选不上选县长，县长选不上又选立委，每一次选举都赚钱，引起舆论哗然。事实上，摊开财产申报，蔡培慧因为现金不足百万，所以依规定登记为零。反观林明真和妻子合计存款6589000元，加上2笔土地，身家有落差。 初期选举真的没有经费，我是先用贷款的。我当时的选举补助款，我一部分拿去还贷款，一部分当然是交给民进党中央。林明真候选人，你应该要解释清楚，你怎么还有600多万？你不是把钱拿去买豪宅了吗？这些钱哪里来的啊？ 我现在办理宿舍，如果不赶快买一栋房子，我要住哪里啊？要流浪街头啊！哎，你们民进党有良心一点好不好？ 蔡培慧重申，不论胜败，一票30元的选举补助款全数捐出。 长照还有比较弱势为主。那林明真讲贫困家庭，它是一个广泛的。难道你的贫困家庭指的是林如冰吗？因为你过去都把政治现金拿去买豪宅啦。 政治的花招哦，为了骗取选票才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我们要做功德，我们要帮助别人，是随时随地都要做的啊，不是在选举才做。 林明真为儿林如冰买的豪宅遭新北市议员卓冠廷质疑，连台中严家庄园都公开的建物测量图，南投林家豪宅却不用，根本特权。不过林明真阵营反击，从全国地震电子誊本系统就能找到，将对卓冠廷提告。 其实南投选民只是说，你把质疑说清楚，你不要两个字抹黑就带过，这选民能接受吗？你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呢？卓冠廷呢就去查说，哎，你就是盖了房子了嘛？那么你盖了房子之后，我先想要了解一下你的房子有没有什么一个不好的状况，所以呢，他就开始来找图资。为了查林明真家所在的建案地震资料，哈，结果呢发现没有建物测量图，一的是用同一个系统，他就用那个系统进去查，头前隔壁11间都有找到资料，但是林明真两个囡仔，也是黑龙江建设的那6间无资料，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系统边啊11间有，但是因这6间无？卓冠廷说哈，这就好像是合法建物的身份证嘛哈，哎，连那个严清标他们家的豪宅啊，哈，这个严宽恒他们家的豪宅啊，一样是用这个系统一查就查到了哈，建物测量图就查到了，为什么林明真家的查不到？哎，这叶元之就讲了，哎，你们那么乌龙爆料要告哦，为什么？叶元之公，你去全国地震电子誊本系统找就找到啦，你找错了你就认错吧。但是严冠廷说哈，这全国地震电子誊本系统是需要完整个资才能申请的哈。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还要有完整个资才能查？卓冠廷意思就是说，一用的系统 严宽仁来吹第二，严清标也吹第二，为什么林真明明真家族的吹别掉？为什么要隐匿这一张图？他没有乌龙爆料，是林明真的特权比较有哈。郭明栋查资料说，哎，这个有啊，但是呢，这个总而言之。林明真不准你讲，说你抹黑，然后呢，马上就是要告你，用告的有没有效？也怪你的回答说选前没招，靠烂数来转移焦点。严家都有公开的建物测量成果图，为什么林家没有？全方位地籍资料查询系统没有相关的资料，就是铁铮铮的事实。朗东， 对啊，里面真的没有，县府真的是资料乱七八糟哦。前阵不是说有133次出国吗？一开始是乱码哦，后来之后我是亲眼看到他从乱码变成可以看到， 为什么？可以看了，现在可以看了。 他文件格式搞错了啦，那个是 PDF 档，然后全部都建成 ODF 档，然后所以说点进去是没有办法连，就被他批评一下之后，他才把它改过来。也包括这到昨天晚上。他的一个竞选的粉砖哦，里面的这个电话竟然还是县长办公室的专线，现在看一看也改过来了， 哦，改过来了， 对啦，所以说呢，卓冠廷这个也是被他阴了一下啦， 欸，他这样改过来就不算乌龙爆，就不算是正确爆料了吗？ 也就是对南部县政府有一些是故意隐匿，有一些可能是不小心，反正整个乱七八糟，那些事情很多啦。那八年县长做了什么？过去啊，一直说跟中国啊，跑中国去那边做两岸交流嘛，结果呢，2017年南投灯会的灯还是2016年的这个中国这个灯，然后呢，拿人家这个。二手灯，然后呢，二手灯就算了。2015年开始哦，一直在说什么要南投要有一个侏罗纪公园啊，什么九九峰侏罗纪公园，然后跟中国拿黑龙江的那个什么恐龙化石，哎，黑龙江那个化石是中国国宝的，结果呢，要了七年都要不到。现在呢，这个恐龙公园的名称没了，叫做动物乐园了，里面有个恐龙园区，恐龙园区里面有三个机械恐龙。就也就是讲了半天，就中国真正最珍贵的化石都不给你，然后呢，也包括是说南投的这个体育馆啊，14年跑道都失修了，然后呢，甚至呢造成了这地坪破损啊，民众摔倒。后来为什么整修了呢？因为你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它是在什么时候整修的呢？就是在2010年的这个9月的时候才递案要整修。为什么？因为前一个月他家的建案就在南投体育馆旁边哦，他的豪宅要盖好了。然后呢，就马上递案说那14年的跑道刚好就要修，然后在任期间盖了一堆桥嘛，其中有些桥根本就没有用啊，像这个什么龙凤瀑布、天空步道，现在已经要停摆了，花了8000万的这个，花了这个，不是8000万的，花了几千万去弄了之后，因为一直亏损了，没有人去，所以说这个桥就没。那我自己哦，在2年前的时候也去过那个双龙吊桥啊，去了一次就不想去，因为这个排队啊，还有那个接驳啊，就花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弄得五颜六色。因为南投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你如果是认真经营的话，你不需要靠中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都会去。可是陈明林明真的这个弄了老半天的话，其实呢，对于南投的观光完全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贡献跟成长，更也包括呢是说呢，他大家就讲到垃圾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他的一个致命伤了。 什么事情不对都是民进党的错。 对，结果他讲了，他不讲 没有盖焚化炉， 他讲了之后才发现说，哎，原来真正解决问题不分蓝绿的是民进党，是林佳龙。然后呢，真正的不想解决问题的是整个笑嘻嘻的这个卢秀燕。2020年的时候，他台中市长嘛，停收南投的这个垃圾。然后这个还有后续嘛，因为这前面去年的时候讲到竹山要盖绿能中心，就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去资源回收啊，去烧垃圾的一个中心啦、啊。然后就说要盖在竹山，竹山居民就觉得有疑虑嘛，有疑虑你要去沟通啊，为什么盖在竹山，为什么不是每个地方平均分担这个垃圾，你要特别盖在一个区，居民有意见。他说啊，你这样以后你的垃圾我不收啊，竹山的这个垃圾我就不收啊，非常的这个傲慢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像是刚才不是在画面讲到他那边比道战嘛，他比道战就是民进党呢，就是一些啊青年的一些朋友们有去助选嘛，那你在一些青年朋友面前做出这种比道战的手势是非常没有风度的行为。那大家在想，他 我看到那个新闻我吓一跳哦，我不相信这是林明真的 手，对，那反复重播， 我以为是他补选旁边的人的手。 他对 林明真居然做这种事， 他对自己的小孩先8万块钱呢，选这个 一个月 一个月给他，然后给他去做黑官，发了上百篇的这个县府的新闻稿，帮他去 promo， 最后人气还是起不来啊。没关系，老爸弄一个豪宅了给你那边去住，然后住到现在，那意思就告人告人。那我就问一下，你要告人之前，你有没有讲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你多少钱买的？你就把契约拿出来给大家看。第二个，那个土地是不是工业区改成住宅区，什么时候变更的，有没有变更， 一清二楚嘛。 他就一句话，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 他就把证据 他就一句话，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 垃圾的问题也是说，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一题了。 我这是有图有真相。绿猛公豪宅里面说，不要再找我麻烦了。 所以我 不讲清楚，要不就说你抹黑，要不就说你在找麻烦。 就我们刚刚讲的，他买豪宅的事情讲不清楚啦，台南南投市的这个观光的这个问题啦，垃圾的这个问题啦，等等的，这个其实跟蓝绿也都没有关系，全部都是很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次会打得非常的激烈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林明真他的施政绩效已经被人看破手脚。 我觉得南投就是土皇帝当惯了啦，齁，你看哦，在他的这个立委补选的浮选页上，你刚刚就是一句话带过嘛。这个他的个人简介就是补选啊，哈，什么粉丝团啊，这个中心新村660号啊，哈，联络电话叫做2222472，这是南投市县政府机要行政科的电话，2222472，是谁公私不分？ 应该 怎么选成这样子？公私不分。 这一点我觉得林明真应该要马上道歉认错，而且刚刚也讲了嘛，马上修改。 他现在改。 对，这一点没做好是事实，因为 不是没 这个 不是抹黑了嘛，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抹黑，因为没做写错就是写错，这是事实。但有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要讨论一下。刚刚朗东兄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垃圾的问题，大家讨论啊，地方要处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地方怎么处理好了。有一个人叫蔡培慧，他说他三箭齐发。然后去完成一个草屯垃圾移山，并且要说啊什么有机生殖化、农废物循环化，还有这个垃圾燃料化。蔡培慧当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的时候，他就说要做什么时候做好？2022做好了吗？我就问啊，他也当过官他也用行政院的资源如果今天我们大家的讨论可以一起帮南投解决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一起做，我都很支持。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推来推去说你这个垃圾是你的问题啊，是你的错，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今天这场选战我们把它高度拉到说总统层级，拉到什么副总统层级、党主席层级，让全台湾人民一起来看。 但是好歹垃圾谁帮你收的你要记清楚一点吧。 收不收我 你就是戴着绿色眼镜嘛，民进党的帮你收，你就说民进党的都没收，结果发现哈黄乃琪、卢秀燕、国民党的没收。 所以 那你要不要跟林佳龙道歉？ 我觉得道不道歉，这个就是大家觉得，你应该要跟林佳龙道歉，不道歉我就不投给你。这是南投县民现在这些选举人明天可以做的决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因为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们同时可以检证当初林明真有没有把这些问题提报中央，说希望一起来处理。当初蔡培慧承诺的事情有没有落实？那这就是要政绩，这就叫做他的政见有是否落实。如果没有，你可以投给蔡培慧。如果你认为林明真做得好，你可以投给林明真。再讲一句了，如果现在大咖云集，我们每个人都发一篇脸书，最后看就看瑞德哥说郭董20000赞嘛，拍谁呢？小英18个小时前发1.5万个赞，那是怎么样？绿的不挺蔡培慧，不能这样比较了。 我觉得方伦比较适合去选南投县长如果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培慧他有提了他的一个方案，关于怎么处理垃圾，他提他的方案。那他这个方案在实施上有没有道理？他之前在中央的协调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如果说这个林明真是像方伦这样子去回应，那的确林明真就是一个在理性讨论政策的一种结果。他不是他说啊，这都是林佳龙害的，还讲错人。他如果要把他怪成人，他就没有再跟培慧一样的高度。培慧他是在讲，就像刚刚发论一样，他讲他觉得怎么做好。那你可以告诉我讲的有哪里没有道理？所以我们时程上要怎么调整，或是我其实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区域立委，你可以去做的就是跟这个相关的部会协调，然后在院会、行政院会的时候跟其他的这些县市一起协调，跨县市、跨部会协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方伦刚刚讲的。可是没有，林明真不是哦，大家观众爱看，林明真不是田方伦的，林明真是讲，我要恭喜阿扁也唔对，我要恭喜林佳龙也唔对，结果人讲，可会诶，唔是呢，迄是恁隔壁卢秀燕恁港东的人也唔对，伊就讲我不爱讲啊。所以刚刚方伦讲的，其实我全部同意，但不是方伦在选，现在是林明真在选。然后林明真的选法是怪别人还怪错人。 但是呢，就是国民党哈，这回在打选战哈，开始复制的这一种这个。一种恐战的心态，现在开始打的是全动法哈。我们先来听听林明真，林明真现在就是，反正别人质疑他，就是不要找我麻烦了哈，不跟你割啦。但是针对全动法，他就一定是火力全开。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要三分的，要三分的，让我就你，我们的牺牲啊， 让人民看到牺牲。但两岸和平，那你不能变迁嘛，对吗？两岸和平，我们就不能战争嘛。民进党那可能挑拨啊，实施间接的广告啊，间接广告，各位啊，你稍微下来的哦，你不要去建筑的。啊！啊！你身体上的高温，你留下来，你上面两件， 每家有两件 衣服，要当武当，好，大家要和平，我们要和平，我们就要和平。 啊！谢谢，有你真好，有你真好，有你真好，好的。 好，其实国民党闻到了鲜血的味道了，所以这几天呢，哈，这个从上到下打的就是全动法。范老师，全动法，为什么国防部在最近丢出来说要讨论，说要做修正？马上民进党真的是像咬到一块肉的狗，会，就是台湾沉平很久，不想听到跟战争有关的相关事情。这个时候丢出这个话题，国民党是真的闻到了。赢的味道了吗？开始猛打这个。 不，我觉得林明真打这个全动法有点怪啦。这个我相信一般南投的乡亲对这个议题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回响跟反应啦，齁。那我就觉得去打这个就是有点还是在制造蓝绿对决啦。那总的来讲这次的全动法，我觉得真的国防部有相当值得检讨的地方。啊，为什么呢？ 你现在上次 NCC 选前丢那个什么法， 那个数位平台法， 数位平台法，对， 数位中介法， 数位 中介法。 昨天王定宇是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哦，才拿到全动法条文的全部条文。那为什么在事前在连假的时候为什么释出去？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体来讲，为什么这个案子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国防部有人不想搞这个，觉得搞这个很辛苦很累，或许本来没有这个业务，现在要搞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心力，干脆给某特定媒体来个见光死。见光死之后，你看如果那个现在行政院收回来了，那收回来搁置了，最好不用做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可怕。 那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从对岸来讲，他最乐见你这个东西不要推动嘛。最好你们都不要，最好你们也不要什么全民动员的嘛。 你说中国不希望， 中国也不希望啊，对不对？那而且也可能也符合国防部有一些官员的，他也是这样想啊，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就不要做啦，对不对？很多高中的教育部可能也有官员也认为这个这样麻烦啊，很多高中校长也讲说我们这还要造册啊。但是我必须要讲，今天如果他从大是大非来讲，他是要做的，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那我也必须要讲啊。国防部是不是已经有人在看风向了啊？现在明年又要选总统了，会不会可能变天了？我们现在就消极怠惰，长官小英要带出来交代事情，来个打个七折八扣，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更是不应该。国军效忠的不是某个政党，是效忠的是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的民意基础是来自于合法性，是来自于人民的投票，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有这个情况，那国防部长邱国正，你到底怎么督导你的业务？ 让国家强大，难道我错了吗？莱瑞德，这个 事实上呢， 国民动这样性拿来当做选举红利。 我觉得国防部犯下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他的这个发起点呢并没有错，但是呢，他的方式那么显然出了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啊，而且竟然可以让在野党呢借这个机会呢不断的抹黑，不断的造谣，然后不断把送娃娃兵上战场要不然说送娃娃兵去这个等于送学生未成年的学生去做弹药这种事情都不断的扩大嘛，国防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国防部你们惹的祸哦，你们也没有完成这个所谓的事实上之前的沟通啊。为什么？因为连今天你明天马上要投票的南投，你看南投是个立委的补选呢，林明真都可以拿这个东西来打，你知道，拿这个东西来说他选上立法委员可以这个等进一步维持两岸和平，他把自己当作总统在选了吗？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我还是必须要谴责一下了。为什么呢？这次的选举是有史以来最肮脏的一次。为什么？我问你，哪一次选举的时候呢，台湾即便大家这个剑拔弩张，对不对？大家非常的这个，像去年的这个台中海线的林静怡跟严宽恒的补选是紧绷成那个样子，请问一下，严宽恒有把他自己的布条故意盖到人家那个等于说林静怡的布条上面吗？有这样做吗？然后呢，台中市有故意说把林静怡的布条全部都撕掉，然后那个只让那个等于说严宽恒的出来吗？也没有这样子啊。可为了今天这次南投出现南投的选委会理由一大堆，还说是因为有人检举，你瞎了吗？ 铺天盖地，整个南投全部都是一大堆，那个选区里面都是这个林明真的相关，中国国民党南投县党部的相关的抹黑，这个等于说这个蔡培慧的部长你看不见啊，你都看不见，你知道吗？那我告诉各位啦，我为什么说事实上呢？这个所谓什么什么什 么, 什麼、欸、 林明真的这个选举补选的脸书专业等位的几家填 啊，不你是要弄啊？ 基要政府的等位啊？ 我的南投国，国民党的国，不你是要弄啊？你知道吗？ 我选委会对啊，蔡培慧 我问你啊，不你是要弄啊？对吧？ 馆 长就使请假三天啊，不你是要弄啊？馆长啊，人家国民党这些人就使去骂讲，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借问一下哦。你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动用了多少政治机器啊？我讲坦白的，多少人的资源去支持他，你都不讲呢？ 我们说这个法叫做《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没错， 2002年定的法，为了补足解严之后某一些法律的不足， 因为2004年的时候就要废除这个所谓的国家总动员法， 这个法一直在这儿哈。那么马英九时期也是在这儿，嗯，现在呢要有所调整。现在被扭曲成说要找娃娃兵上战场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讲的。 国民党可以这样扭曲事实吗？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攻防，是一个认知作战。嗯，可是对于国防部来讲，你既然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一个认知作战，嗯，这国防部是严重失职，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范老师的质疑会不会是合理？有人不想 那是不是这样子？不，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 丢给 日本 其他们， 如果在战时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总动员，嗯，有。美国需不需要？ 都有。 本来国家就需要有一个，那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动员汇报，嗯，行政院有什么都有。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其实孙子兵法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你要非常细腻，国防部出的错就是不够细致。然后呢因为现在美国在准备台湾，让那个习近平知道 not today做了这么多准备，你不要打台湾。欧盟也在帮忙，各国都在帮忙的时候，那你台湾难道我们不该做好准备吗？当然应该。可是在这个应该的时候呢，国防部呢就不要学侯友宜，侯侯受逮鸡，那只是一个态度，嗯，把事情做好那才叫能力。那国防部出这些事情里面，他们开始又去修这个法，你说这个法该不该修？ 我们是应该从准备法变成真正的法， 不是，是不是都该做准备，嗯，那里面可是呢你不能偷懒啊，你不能突然去拿那个戒严时代动员开难时代里面的文字照抄嘛？什么叫做媒体管制？这个字眼多么的敏感。然后你也知道，台湾社会陈平日久，嗯，对于战争的这个压力，这个阴霾，嗯，不是反弹，大家心里还没做好准备，嗯，所以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方式，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整套。然后呢跟平常有某些记者比较好，嗯，把一些条文给出去，这个搞法是乱搞，然后出了事情之后还没有危机处理能力，嗯，其实这件事情国民党当然操作，我不会去特别骂国民党，嗯，因为选举的时候本来现在就在选战嘛，然后林明跟你说他讲不清楚没不重要，可是南投县 有效果， 人口偏高哦，嗯，阿公阿嬷很疼孙的哦， 有效果。 所以这时候国防部邱国正你应该要出来，你躲起来，因为这件事情你督导不周，这不是全动署长一个人的事情。 而且行政院说暂停，这不是个办法。 不，你这样子给人家就抓到说，哎，你丢东西啊，嗯，你反而是让人家抓到更多的画饼。 那至于说这个对李明珍，他当然现在捡到枪了。 当然， 他捡到枪就拿这个来。 你的恭维嘛，真无真认证嘛，就是讲呢。 对啊，好，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啦，这件事情要赶快的火速处理，否则这个事情国民党当然拿这个议题不断在炒作，本来就已经有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嗯，那我问你，你这个对于赖清德的选举会造成影响，嗯，当然有影响啊。所以我看为什么赖清德这次228他没有出现，他避免这个大家对他有太多的一些啊什么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想象，所以我真的觉得啊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的严重。 嗯，其实每一次在接待外宾，包括去年年底就有欧洲来的关于讨论全民防卫，因为他们很关心说那台湾你在全民防卫这件事情的准备怎么样，因为东欧国家不管是立陶宛啊芬兰这些接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国家，他们早就都在准备了，所以他们会很关心说台湾除了我们自己一直很支持你们以外，你们自己的准备如何，不是只有这个国防的预算，而是全民的部分。现场的国民党的委员是像林明真这样讲吗？他都嘛讲说他们也支持， 他们在现场接待这些外宾、国外的学者， 你是说国民党说一套、 啊、 做一套、 哦？每一次，我现在要讲，就国民党每次选举就以美论、嗯，但是在 AIT 大家跟 AIT 开会的时候，我马蒂很丢，你马蒂很丢，你有把以美论讲出来吗？ 没 有 啊。 AIT 现场开会，找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开会，国民党现场都嘛支持。支持跟美国的加强的这国防合作，这个大家的联防的合作，整个印太区域的这个安全问题等等，嗯、都蛮支持买武器，但是在省预算的时候就背梗。嗯，我要讲的就讲，你卖双计的时候都不去投，双计的时候你就把处理全民国防这个造册动员，明明讲得很清楚，是包括学校里面的救护救灾这些，嗯，这些当你们在接待外宾、国外的全民防卫专家来问台湾有没有准备，说你很牛能攻击起啦。你要不要现在以后不要这样子做一套对外国人讲一套，外国人来挺台湾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准备。 你先把公告红会就得 了。我生气啊，因为我都是现场，我外国讲委员会啊，大家外国的人来关心台湾、嗯、台湾的时阵，你拢支持，你拢讲拢就支持，都觉得这些国外的访宾讲得很重要。你们做的吼，我们台湾就是要更努力。嗯、大家国民党的委员马上在讲啊，啊选举的时阵讲哦，这完蛋了，你们怎么怎样怎样的？嗯、林明哲，你到时候要不然就派你，你如果不信吼，台湾让你选上了，嗯，下一次这些外宾。来，你站第一个，你去跟他讲，你都笑诶，我台湾没这种问题、嗯，你们面对俄罗斯也不用这样，我台湾上强，我台湾嘛唔明安呢，现在搞全民防卫的什么紧急救灾救护的这一些的大家的造册，其他国家都不用做，来学我们台湾。你林明哲，你去跟人讲啊，你英文不要讲，我替你做欢迎，我讲这就是国民党的态度啊。你讲你的，我帮你翻译啊。你卖对外国人的宣导，拢讲台湾当然要跟全世界站在一起。嗯，啊，家己选举的宣导，讲你话几头，讲完蛋了，台湾是不能这样、嗯，不能这样子搞啦，你这个都在骗外国人呐、啊。 来，朗东 啊，对啊，因为昨天晚上就把新旧条文对照国防部公布的看了一次，就看到呢观看次数只有2000次左右，意思全台湾人都没有在自己看这个条文啊。嗯、其实呢，这个改变非常的小啊，就像是一台车的方向灯改成 LED 这样子，因为很多根本呢就是2001年到2002年就有了，例如最大的争议有两个嘛，第一个说什么娃娃兵，但是相关的条文哦，学校青年动员服勤要进行规划这件事情在2001年就有了，嗯，这一次几乎是没有变更的。然后包含的是说动员时就打仗的时候，大众传播就是控媒体啦，有一些内容不能够记载啊，然后有些行为不能做啊，这个是什么时候？2002年就有法律，就是打仗的时候。嗯，换言之，这是新增的呢，就只有一个，就是平时哦，动员的这个准备阶段，就是平，其实大家绕来绕去啦，动员准备就是平时，动员实施就是暂时。那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所以说就变得很难理解。嗯，换言之是说，这一次就是一个很小幅度的改版，但是因为国防部他讲不清楚的这个关系，就会造成林明真或是国民党在那边见缝插针。 但是捡到枪了，好、哦，这件事情会怎么发酵？嗯、其实民进党要因应。那么预期这样的一个话题会持续到总统 大选当中，对，因为他们攻击的这个点基本上就跟过去的法律是一样的。 好，很显然哈，国民党捡到枪了，而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持续炒作下去的话，恐怕在总统大选之前都会没完没了哈。这个侯友宜他采取的是什么三安三平策略，是不是？ 是三安三平。 有测试已经在说哈，侯友宜的路线就是说他显然是要选总统的哈，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他不选，但是呢，他就是。不要再政治化了，所有政治的话他不讲，他就是要大家吼吼做代级，选民这时候能够接受这种吼吼做代级的做法吗？先来看一下这个侯友宜最近的行程哈，他最近的行程这个很少，到底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哈？我们刚给大家看了嘛哈，礼拜五的行程哈，有副市长刘和然的，有社会局长张景丽的，有文化局长龚雅文的。那么蛮多市长要出席的行程都交给副市长了，究竟为什么呢？是不是真在准备了呢？诶，这个瑞德你特别有注意到他有这个校长的活动应该是都要出席的，往年他都是出席的，这一回没出席的，所以他是不是很快的就要进入一个选总统的节奏了？ 2019年那么新北市的这个公司立校长会议啊，他亲自出席啊，那么他很重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基层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忘记他对中国国民党的很多的活动都不参加，理由是他们的他的行程呢早就安排好了嘛，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么连韩国瑜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到新北市来造势了他都拒绝参加，理由是他的行程都安排好了，然后呢谁谁谁来他都不参加，理由是他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好，重点来了，那他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因为你侯友宜，那么侯友宜事实上是怎么崛起的？侯友宜在警界的这个拔擢人当然是陈水扁啦、啊。陈水扁让侯友宜有了这个全台湾最年轻的刑事警察局长跟警政署长嘛。但是在政界上面真正拔擢他的人是朱立伦啊。尤其朱立伦在第二届的时候已经无心于新北市政，何以见得？淡水阿嬷一个人就抵过我们新北市400万市民嘛，不是吗？他一个人说了算嘛，一个人外加一杯咖啡。朱立伦不是说他喝了一杯咖啡了就决定抛弃大家然后去选总统了吗？他不是就这样做了吗？事实上他早就无心于此了，因为呢他在第一朱立伦当时拔擢的第一副市长许志坚，因为拿了负责全新北市的都更，因为拿人家的金表金条现金600多万，最后被判刑10年了以后呢，侯友宜崛起，崛起了以后紧接而来朱立伦把所有的事情几乎都交给那个侯友宜去做。慧敏还记不记得新北市发生过一个八仙城报？八仙城报从头到尾朱立伦有去看过，但是问题是从头到尾都是由侯友宜在负责 handle， 你知道吗？所有的灾难啊，所有的重大事情全部都侯友宜。为什么？朱立伦准备好好呵呵酸中痛嘛。那你没有发现现在那个气氛氛围又回来了，他开始又回来了，又交给副市长了嘛。这个副市长就是我们之前有人就提过嘛，很可能后来会不会接替他去选新北市长的那一位嘛，所以你就知道侯友宜开始，那侯友宜开始在做什么事情啊？侯友宜应该在恶补，他在恶补很多，因为我认识侯友宜30几年啦、啊。侯友宜你也说他办案件对吧，他是一个好咖、可问题是侯友宜这辈子其实很可惜，他也是博士哦，可是他很可惜，侯友宜最缺的就是12个字嘛，就是国防外交两岸军事嘛，就是这12个字，其他 没什么缺啦。但是问题是你要当总统没有这12个字你当不了总统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知道那么为什么侯友宜在恶补。你记不记得过年前他曾经这个 这个消息已经出来了， 演过一次啊， 点点重点嘛呢， 他已经演过一次了， 他现在副所要跟他对配啊，就是你刚刚 对没错啊， 缺什么补什么， 没错啊， 消息也出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啊，所以当年有没有那侯友宜在过年前不是丢出一个什么台湾不能做强国的棋子啊，结果后来人家问他说强国，我们通常说强国叫做这个等于说中国，那你的意思是台湾不能做中国的棋子吗？这讲不出来，他突然间丢得起啊，对不对齁、我们后来查出来是谁帮他写的啊齁、你丢得起啊，你知道吗？丢得起是公美出来，所以他的恶补，他的恶补刚刚讲了两岸外交啊，国防军事， 所以他现在是不是领我们市长的薪水天天在恶补两岸外交啦？ 告诉你， 没有公开行为， 我告诉你 不 客气一件事情啦，对台湾飞弹的了解我远远胜过侯友宜啦，你知道吗？连台湾的飞弹的部署跟两岸军事的对峙我们该怎么打我远远胜过侯友宜啦，所以侯友宜现在缺这个东西。各位，侯友宜的名言是什么？呵呵做代级嘛。容我做一个总结，为什么呢？侯友宜请问他新北市长然后民调很高，国民党最高，有呵呵做代级吗？最近这个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长偷情了6年，我们姑且之前的不要说，这个6年他知道吗？新北市的消防弟兄每个人那么辛苦，你知道吗？出水深火热，出生入死，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警察，他是自己本身是警察出身的，新北市的警察集体包庇，集体用假开单的方式呢去包庇那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扣车的业者，能够重新再申请牌照，用两级大堆，好连跳组。新北市的拆除大队接受关说跳组，今晚关三来收押啊。然后呢，新北市的这些殡葬连死都不放过，连新北市的殡葬你要去火化进塔都要收红包收臭包。夯不啷当一大堆，去年底到现在我不知道，去年底到过年前都有人在讲的新北市5公升的垃圾袋啊，够雄心啦。您可能其他县市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台北双北的痛苦，为什么？我们命不守，我们是要去买一罐垃圾袋， 你知道吗？ 你没垃圾袋，你每天命不守啊！你也没垃圾袋，你无你讲我贴你5块10块有无？我用这个塑胶袋准，无可能。没迄个垃圾袋，你就每天命不守。新北市环保局说，我们都有一个月的存量，但是很多人买不到，很奇怪呢。 你是说现在呵呵这袋已经？连垃圾袋 去年底开始，去年底开始 买不到垃圾袋。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好一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家像我们家，我一买就买一大。以前的话有个习惯， 就买 一 大堆。以前还是买不到。 就为了这个事情 没买到。 而且之前听说5公升啊，我有网友跟我讲， 这不是自己印的吗？为什么 印到买不到？14公升的也有点缺货了，但我不知道，你们赶快解决啊！ 这不是要母鸡生蛋 不是啊， 自己印就有的塑胶袋。 他多少讲的，拖拉苦，你有好好做代志吗？你为什么不爱好好做这跟老百姓民生有关系的代志？好好处理这代志啊，那啥的。好，他一向自诩自 己这个新北治安，新北治安很好，我问你，多少的情报机，砰砰砰砰，那膝盖可以进屋啊？哈，还有没有破的这个枪击案？这是事实嘛？那你敢也不信，真正我新北市民全部拢来打个电，你讲你情报机做了有够赞的，有够好诶，有吗？没有，麻烦你好好做台机赛呗，好好做起定位赛呗。 好，广州，我们还要来讨论的是，这次的选举有人说呢，是这个主席跟主席的对决哈。朱立伦如果这一仗再赢了，侯友宜就没有办法呵呵啊，鬼刚选总统啊，高母亚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投的选前最后一页，国民党的精锐进出哦，高喊群星到场大团结，四大诸侯独缺侯友宜哈，这样的不沾锅，真的能够赢得国民党选民的支持吗？我们来看看这个蓝绿双方造势现场的一个最新状况。 第二条上严重，要针对咱高中，咱的囡仔。无分查甫查某，都要准备动员，要造册，要将来要来扶贫，要来就这场呢。各位，难怪举公是要选好民进党七年要上战场，即摆不是啊呢，是连囡仔都要成就这战场啊呢。十六岁呢，阿未成人，阿未大汉呢，打读高中呢，伊拢要安尼做。各位，所有的爸爸妈妈，所有的阿公阿妈，你的囡仔，你的孙，所有的少年人，你家己想看卖咧，将来你的囡仔，你若同意，你若在。投予民进党，你若反对，一定要坚持投予咱的人民进来，好吗？ 不少都是国民党的布条，那布条安怎讲？讲票投民进党，孩子上战场。我甲大家讲，这是欧北讲，也完全不是事实。我们绝对不会让孩子上战场，这是国民党刻意误导人民。我们正在做的是要让台湾的国防更强，让想要侵犯台湾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这几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国防改革，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越来越支持我们台湾。我们有决心要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让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更有信心，更支持我们。大家说对吗？ 好，这场选举牵动的蛮多因素的哈，有人说已经不是南投的立委补选，不是这几个月的事情了哈，牵动的是赖主席跟朱主席的气势变化。范老师，你的观察？ 侯友宜被国民党批评就是他蓝皮绿骨嘛，然后他跟国民党的很多都是若即若离，刚刚讲过四项公投啊，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不想沾锅，这种就太过什么机会主义啦，算计太多，太过自私，保护自己，所以我看他。感觉起来就是让国民党很多人觉得你就没办法推心置腹嘛，所以你看这个晚会唯一漏掉了就是侯友宜。国民党的不管是这个张善政、桃园、新北啊、台北市是这个蒋万安，台中是卢秀燕，都到啦，执政县市都到啦，就对回都你侯友宜。 朱立伦会不会没有认真邀他啊？ 我觉得他也不 有朱在的场合， 表示他们两个人矛盾真的 何须侯？ 那就表示两个人都不合嘛，你起码要礼貌性邀请他嘛。因为这是一个大团圆的气势嘛，大团圆出了一个少了一角，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你看，你看说他硬汉，可我看在这个地方很古摸，硬没有感觉硬汉的那种感觉嘛。你要说郭台铭是老虎军团，我看那个老虎的牙也掉了，现在没不是老虎了。这两个人的反应就是反应差很，跟他们过去的形象反差很大。 所以你会觉得朱立伦是逆风前行呢？ 没有错啊。 虽然一成不变， 如果 创下原创的， 我跟你讲，我们说郭台铭今天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上台，要展现出他的这个老虎气势。侯友宜应该带着双枪，那不警察吗？刑警吗？去台上耍枪，对不对？展现出他的硬汉嘛。没有就不在。但我真的觉得，他那个228讲那个什么三平，社会公平、两岸和平、什么国家太平，我就想那好像这么过年啊，要么这么顺口溜啊，讲半天。 我觉得他是什么，反而凸显他的平淡跟平庸。你讲了半天，你什么内容？ 凸显他的二平。 对呀、啊， 平淡平庸， 平淡平庸，平凡 平凡啊，对不对？所以很平庸嘛。什么叫国家太平？谁不知道要国家太平？你告诉我怎么太平呢？你告诉我怎么样能够让两岸和平、 啊？你敢干嘛？今晚民众被夹鸡皮呀？我都不爱听你讲的话无啊！我做神呢，你好好做代志就好啊！ 不是，这 种、个、也标语呢。 这个真的太糊弄选民了啦。嗯，你好歹讲一下实质内容嘛。那讲这个标题空，非常空泛啊，什么人民安心呢、啊？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废话，我谁不想国家安全？如何国家安全呢、 啊？可是他民调就还是最高啊！你要怎样？ 但是我跟你讲哦， 朱立伦应该相当不平衡、 哎。韩国瑜当初的民调高达50%，嗯。哪怕当初国民党初选，他都还有将近47-48%，嗯，可是一上台之后，啪往下走，侯友宜现在看的民调大概都30几%，还不到40%。 你觉得这场选举会不会牵动朱立伦的气势？ 当然，我觉得朱立伦他就是赌南投这一把。 那更红牙了呀？ 赢的话，我跟你讲了，再不出来选，天怒人怨了，违背天理，逆天而行啊！ 你说如果朱立伦朱将军再下这一层， 真的， 你不出来酸总统没赛啊、哦？ 不行不行，这个是违背。 那真的会接下来就诸侯大战了、欸， 哎、啊，那个可能会下红雨，我跟你讲啊，天有异色，我这跟我们的这个天道没有办法顺天而行嘛，对不对？已经有这么好的选举结果了，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朱立伦到目前为止没有放弃，但是就算说他南投没有赢。欸、他也够了嘛，他创下历史基业啦，对不对？国民党 那赖清德会不会受创很重？ 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讲啦，就算蔡培慧没有赢， 赢了第一站主席，第一站就很漂亮。 我告诉你，明年的一月，你认为蔡培慧会不会赢？如果他去面对这个国民党现在的什么油耗，嗯，他现在是选完之后，他不管他去年十一月小输给这个。南投县长小苏啊，嗯，可是他这一次如果能够拉近距离，他现在已经是全国性知名度了，嗯、所以他明年如果再战，我敢保证他是相当有把握。 所以这个蔡博士真的在南投一步一脚印，慢慢的不断的往上拉，不像朱立伦一成不变就对了， 对啊， 总是一直往上爬就对了， 越挫越勇啊，所以我觉得这才能够展现出你的意志力嘛，嗯，所以大家在看呢、啊，哎、欸，蔡慧你又在增长，你看他从一个末，大家觉得好像。一个学者啊，不善于言辞，像攻击性很强，而且能什么议题都可以说明，他已经是 plus 了，他的 label 已经 plus 已经提升了、嗯嗯。透过这次选战，他是有成长的。 来， 对啊，侯友宜呢，他为了不想要去帮朱立伦的这个助选哦，结果他的绯闻到了一个完全新的境界，大家想讲， 还有境界。 对啊，他下午3点的时候po了一张，后面背景都是模糊的，他手好像抱着拳，然后上面写说出任务中，没了，他的脸书贴文就这样。也就是说啊，你情人之间说你在哪里，我知道我在想你，就是不讲在哪里。他都出任务中的，你出什么任务？你讲出来嘛，连这个都讲不出来，那为什么他讲不出来？就其实就找个理由借口说我很忙。 对啊，那行程都没有 他、欸。我在做某件事，然后这个某件事是只看到他的人影，然后背后全部都是模糊的，其他连地点、时间什么都不知道。那总之就表示说，他因为他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去南投。 他应该有听到大家的声音了，所以就po一张。 他其实现在有点担心，说他去选一选之后，如果林明真大胜，从原本呢这个气势很焦灼变林明真大胜的话，到时候朱立伦声势一涨，就更不想提名侯友宜，或者是说。就算征召侯友宜、但是竞选团队要用朱家军的人，哇，这个之后一想到做梦都会醒，就吓醒过来啊！所以现在侯友宜想一想之后，他觉得还是不要去。可是这样子的一种非常自私的一个做法的话，当然是对于南投的这个选情会有影响。 嗯，来方伦， 如果冷冬要用 这 一张照片的话，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哎、嗯， 5个小时前，陈时中 PO 了一个影片，要来力挺蔡培慧，拍摄他这个影片。嗯，陈时中连自己拍影片都不愿意，这样叫做民进党相挺，这样叫做民进党全党相挺，你搞不好小，不可能嘛？那陈时中在干嘛？躲起来啊？为什么？就是 BNT 啊，就是蔡培慧哦，过去跟他绑在一起啊。 陈时中没有要选总统， 陈时中不知道干嘛躲起来。如果过去他的防疫政策，他跟蔡培慧这些 绑在一起，陈时中可能想说，哎、我怎么躺着也中枪了、 那他不要发这个文，对不对？他不要发这个文， 他连发文都被挑剔。 我觉得偷懒一点，你就纯写字。刚刚我看他那个文字很漂亮啊， 可是为什么你截的影片确实要跟又只用蔡英文的？嗯，啊，刚刚也看了、啊、蔡英文同一时间的那个1.5万 个赞，他这样很谦虚哎，他知道总统、 哦、是不是？然后所以我觉得啦，今天这场选战，我们过去都一直以为是补选，可能啊小打小闹，认为就补选可能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在这两个礼拜，确实整场选战被炒热了。可能都已经超乎掉原本很多的民意代表，很多的县市首长，甚至是过去的党公职，原本认为应该没是我的事，啊，可能都已经有各自的安排了。嗯，包括新闻点，哇，越炒越热，大家越讨论，越来越觉得可能变成党主席的这个，刚才讲嘛，一个叫做一定要赢，一个要一定不能输。嗯，那代表什么？代表说这场选战是提升的。那各家的原本的这个准备，到底有没有准备好？我以结论来看、嗯、阿中就是没准备好。嗯，那侯友宜怎么样？对啊， 阿中选完举之后目前在家里 不干他的事啊。可是就以这件事来说， 我转贴一个文好了，又被骂到一个臭头。 所以啦，我觉得刚刚侯友宜他的很多选择，未来如果他的后事可期，政治路还要继续往上冲。刚刚的那些所有的选择，包含会不会讲说啊自私啦、不团结啊什么等等的，那他都要自己去承担。 好，我请教你哈，就说如果朱立伦这次赢了的话，党内会有任何的声音希望他出来选总统？ 不会， 创下哥先打了一个，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所以不会。 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总统的初选办法，或者是征召办法，因为主席现在是朱立伦，他也说得很明白。3月4号投完票之后，再来讨论从立委到中央 大战就要登场了。 哎、欸，对，所以我觉得要观察的是明天的投票结果，跟接下来下一个礼拜三3月8号中常会要不要开始讨论这些议题。那如果当下中常会要有一个什么黄袍加身的动作，这就是这个礼拜就是朱立伦要好好准备的时间了。对，所以我觉得要观察的是明天的投票结果，跟接下来下一个礼拜三3月8号中常会要不要开始讨论这些议题。那如果当下中常会要有一个什么黄袍加身的动作，这就是这个礼拜就是朱立伦要好好准备的时间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一场朱立伦再选赢的话， 那 说不定下一次会有一个黄袍加身就对了。 一定要有人出来鼓励他、啊、如果没有人出来鼓励他，他怎么自己出？ 傅昆萁应该是在帮他铺排总统路吧？ 应该让 傅昆萁有在帮他铺排吧？ 傅委员他一直都有在帮很多党务的事情，包含去各县市，包含过去这段时间的辅选。那这些的辅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主席办公室的关心？如果有，然后一路连胜，看起来后势也看涨。那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要有人去吹这个扇这个风啊！哦， 国民党最会啦，就是常胜将军，这时候你们就要拜托这个什么800壮士，请他出来选了，是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基本上这场选举是，如果对整个赖清德来讲，他是主席的第一战，那如果这个东西打赢了，那当然就是信心和军心从126这可以稳了。如果打败了，就代表他的前途还是有很多艰困的挑战，包含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台南那边的状况。但是对于朱立伦来讲呢，他的状况是这样子，如果赢了，他就会讲说，你看从桃园从什么，我的提名策略我的布局是对的，你们听我的，那所以呢，因为他现在还是一成不变，所以他继续的要不要征召侯友宜再说，要不要去让郭台铭回来再说，然后他就继续照他的步调处理立委，处理不分区，等到形势到了4、5月后再说，如果还是一成不变，那你们大家就只好那是再说，这是对朱立伦。那至于侯友宜呢？你要其实要想想，我是什么 position？我会跟你蒋万安、跟你张善政、跟你卢秀燕站在一起吗？所以他当然不去。所以这个是侯友宜的想法。但是另外一个状况是，侯友宜其实是吃定了一件事情。你刚刚讲的侯侯做歹机啊，选民啊，你这么自私，选民会吃吗？选民不吃，但是国民党有一群人吃啊。然后有一群人呢，只要谁敢出来挑战侯友宜，有个特定的媒体就会把他打到体无完肤。当初人民日报骂整个李登辉只是骂了9次，人家你看郭台铭只要选总统就被那个报纸用了14篇、你看这个时候 14弹连发， 所以其实侯友宜就是吃定了，国民党就是没有用。选民不吃，但是国民党有一群人吃啊， 然后有一群人呢，只要谁敢出来挑战侯友宜，有个特定的媒体就会把他打到体无完肤。当初人民日报骂整个李登辉只是骂了九次，人家你看郭台铭只是要选总统就被那个报纸用了14篇、嗯、你看这个时候 14弹连发 所以其实侯友宜就是吃定了，国民党就是没有用。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林委员哈，现在呢已经传出就是说侯友宜市政慢慢交给副手了嘛哈， 对， 然后现在传出说呢这个林传媒的独家侯友宜开始在找副手了，三个条件要对决赖萧沛，哪三个条件呢？女性专业，有留美相关的资历，那么这次被丢出来的名字叫做李桂敏哈，李桂敏跟你是同事嘛哈，说是政大法律系毕业，有政治法学硕士，到美国留学取得了太平洋大学法学硕士跟博士，也考取了美国加州的律师资格，在万国通商做过了这个已经做到资深合伙律师哦，不像蒋万安不知道是什么哈，他已经做到资深合伙律师了哈。所以呢以你对李桂敏的了解，好，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搭配人选？当然还有一个名单出来叫做柯志恩，好，柯志恩是也在学校里面当过这个教授等等。那么卢秀燕是不是在这一波哈？其实这一阵子卢秀燕有在放消息嘛，好，拉抬自己的政治行情，但这一波他最近受访突然说，忽然具体的说他不担任副手了，所以现在除了侯友宜之外，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对，其实我刚刚因为刚刚慧敏在讲，我就马上赶快查一下，就是说那柯志恩跟这个李桂敏他有没有去支持林明真啊？哈、嗯，为什么在讲这个的时候要讲林明真呢？因为林明真最近讲的，我刚刚前面有说他讲的都跟国民党在国际上面对外宾的态度不一样啊。如果现在侯友宜找来的这一些人，他是挺林明真这种看法。就是都不用强化自己的防卫，然后在国际关系上面也都走以美论的话，那你现在找这个人跟 你怎么说 完全的不同。